月亮婆婆。有一天晚上，兔弟弟不想睡觉，他要去找小青蛙玩。兔妈妈摇摇头说：乖孩子，睡觉吧，明天早些起来找小青蛙玩去。兔弟弟不听妈妈的话，他说：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不要睡觉。兔妈妈不理他，唱着催眠曲。唱着唱着，兔妈妈自己倒呼噜呼噜睡着了。兔弟弟轻轻地跳下床，轻轻地打开门，轻轻地走到门外，头也不回地跑了，找小青蛙玩去了。月亮婆婆从树枝中间露出脸来，望着兔弟弟笑嘻嘻的。兔弟弟想：我是瞒着妈妈溜出来的，可不能让月亮婆婆知道，快跑快跑。他跑了一会儿，抬头一看，月亮婆婆跟来了。兔弟弟想：我跑得太慢了，要是跑得很快很快，他就跟不上了。兔弟弟就撒开腿飞快地跑起来。再抬头偷偷一看，月亮婆婆还是紧紧地跟着他呢。兔弟弟太累了，坐在一个树根上喘着气。月亮婆婆也停了下来，从树叶缝里露出脸来，笑嘻嘻地说：兔弟弟，天这么晚了，还上哪儿去？快回家睡觉吧。兔弟弟不跟月亮婆婆说话，赶快钻进树林躲了起来。躲了好久好久，兔弟弟想，月亮婆婆走开了吧，就伸出头去看看。月亮婆婆真的不见了，兔弟弟很高兴，他正想跑，月亮婆婆忽然又出现了。原来刚才是一朵云把它遮住了。月亮婆婆对兔弟弟笑嘻嘻地说：兔弟弟，为什么还不回家？不怕猫头鹰来欺负你吗？快回去吧。这回兔弟弟只好老实告诉月亮婆婆说：月亮婆婆，我要找小青蛙玩。月亮婆婆说：不行，你不能去，我在这里望见小青蛙他们在湖中间唱歌，你怎么能去呢？你会游泳吗？ 兔弟弟说：不会，可是我要去。 月亮婆婆说：那么你怎么能到湖中间去呢？来，我抱你起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兔弟弟让月亮婆婆举得高高的，他看见湖里水面上开满了睡莲花，每朵睡莲花的花瓣尖尖上都停着一只萤火虫，亮晶晶的，好像装了许多小电灯。一只胖青蛙在使劲打鼓，旁边围着一大群大大小小的青蛙，呱呱呱唱着歌。兔弟弟看呀看呀，看个没完。月亮婆婆问：看够了吗？兔弟弟回答说：没有。又看了一会儿，月亮婆婆又问：现在看够了吗？兔弟弟又回答说：再看一会儿。这样再看一会儿，再看一会儿，看个没完。后来月亮婆婆生气了，她把兔弟弟放回树林里，兔弟弟只好向月亮婆婆说了声再见，回家去了。兔弟弟跑得很快，不过没有来的时候那么快。跑了一会儿，兔弟弟抬头看看，月亮婆婆还在头顶上跟着他。兔弟弟很不高兴，对月亮婆婆说：月亮婆婆，你为什么老跟着我？我回家了，不到别的地方去玩了呀。月亮婆婆笑嘻嘻的不说话，对兔弟弟瞧着，一直跟到兔弟弟家的门口。兔弟弟对月亮婆婆说：月亮婆婆，你不用跟着我了，我已经到家了， 谢谢你陪着我。 月亮婆婆笑嘻嘻地说，好孩子，以后别贪玩了，快去睡觉吧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